第二章。又有一天，天主的众子都前来侍立在上主面前，撒旦也加在他们当中侍立在上主面前。上主向撒旦说：你从哪里来？撒旦回答上主说： 我走遍了世界，周游了各地回来。 上主对撒旦说：你曾留心注意到我的仆人约伯吗？世上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十全十美、生性正直、敬畏天主、远避邪恶的人。你虽然激动我加害他，无端叫他倾家荡产，但他依然保持自己的完善。撒旦回答上主说： 那只不过是以皮换皮罢了。人都肯舍弃所有去保全自己的性命，但是你若伸手打击他的骨和肉，他必定当面诅咒你。 上主向撒旦说：看，任你处置他，只要保全他的性命。撒旦从上主那里出来，就是约伯从足踵到头顶都长了毒疮。约伯坐在灰土堆中，用瓦片刮身。他的妻子向他说：你还保持你的完善吗？你倒不如诅咒天主死了算了。约伯向他说：你说话真像一个糊涂女人。难道我们只由天主那里接受恩惠，而不接受灾祸吗？就这一切事而论，约伯没有犯失言的过错。约伯的三位朋友，特马人阿里法次、舒亚人比尔达德、约纳马人佐法尔，听说他遭遇了灾祸，就各从本地启程来到一起，去慰问他，劝勉他。他们从远处举目一望，已认不得他，就放声大哭，撕破了自己的外衣，把灰扬起落在自己头上。他们于是同他在灰土中坐了七天七夜，因见他受苦太大，没有人敢向他说一句话。